方向来回，到迷人边再离开，只需快乐就现在。Oh my heart 在跳动，让我走进你的心房。Oh the stars beautiful eyes， 新的一天 where are you going？ It's the same with me and you and everybody. Everybody. Don't hold tight, hold breath while waiting for the party. So many doors, so many clothes to hide. Oh baby, my heart's open. You know that I'll stay open. Lost in the noise, standing outside the club. Oh baby, my heart's open. You know that I'll stay open. 美国的音乐人 Diplo 和 Diamond 的歌手 Mo 的 Stay Open， 九月份呢有黄子韬参与的这个版本，不仅那个黄子韬参与了歌词，编曲上听起来这个二胡的采样，有了全新的感觉。那这首歌目前呢在全球榜上是上榜第二周，排名第十五。好，那再来看这个第四名，同样是上榜第二周，那上周是第九名，来自于 Sunny 杨云晴的《不哭》。泰国籍的华人通过创造101积累人气，目前呢也是这个火箭少女101的成员。那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不哭》呢，是电影《悲伤逆流成河》的推广曲。 尽校服躲在角落哭，谁的书包飞出窗户，笔记很酸楚，谁的青春被世界辜负，谁的呐喊被旁观亵渎。小孩在孤岛没船只摆渡，谁的掌心一外沉重砸进了双目，谁的笑声不怀好意纠缠了前途，说对不起一两秒功夫，而没关心一生念不出。

王铮亮这首《你从未忘记》之前在我们北京方面的中歌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本周呢更是成功夺冠，而在我们全球榜上的这首歌呢也是新鲜进榜，首周排名第13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的是第12名，同样是新歌上榜。这首歌呢之前呢则在我们香港方面的主办电台榜单中文歌曲龙虎榜上取得了冠军歌，本周登陆全球榜。我们来听周柏豪的这首《老少平安》。 阳台望见那月光，儿时睡过那睡床，如停顿光阴半于故居，长住到天荒。唯独是你那目光，开始比照片淡忘，如提示我岁月总爱催人没法反抗。为何问到你健康，总喜欢去避谈近况，却又带多点手震针插不通。唯求别怪我为生计仅止偶然来往，把握不了共聚时光，仍能共你见面相遇下几多次，多一天更少下次，是我恐怕未能及时，共尽万帆共怀念消失那日子，方知道不爱就很迟，时候若不早不可再不在意。说繁忙临行亦叮嘱必须要干掉暖壶的汤，门牌下老少平安，即使可贴多十年，仍能共进晚饭，天知之上有几多汤。回味那日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簿，翻开细看，仍是翠绿的，常做熟了面孔，

今年北京市方志馆地情展完成了改造提升，用更加鲜活的方式全面展示北京地情。值得一提的是，日前北京市方志馆还正式成为北京19家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北京市方志馆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并且可以免费预约讲解。讲座《曾向花间留晚照》，马茂元先生和他的诗歌研究将于今天下午2点在首图B座举办。主讲人傅刚将从马茂元先生的生平、治学与古诗十九首初探的特色等角度，为您讲述这位杰出的古代文学研究者。燕京八景是北京地区的八处景观，饱含了古人对景观之美的认识、理解和感悟。讲座《时空与物象视角下的燕京八景之美再品鉴》将于本月29号在首图B座举办。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从过去到今天的相遇，带上一辆发黄的摇椅，该有的遗忘新的电力，不用在意过时的风景，爱熟悉的间距，双手合十的缝隙，好久不见你活蹦乱跳的身影，挑起现实的无名。Hello, I feel hello, 那奔波快乐之后的不快乐，好像没有人记得 without you。怎么舍得就是你。Electricity. Yeah, I'm never gone, gone, gone. Just in another zone. Music on my mind, love and grind, feeling good and grown. If you don't see me again, you'll feel the shadow. Throw the rope, bring it back in. My magic rattle, hollow. 10:36:45，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刚才我们第一时间听到的呢是进榜第二周成绩下降一名，本周排名第九，来自于张杰的这首 Bamboo 竹。

镜中，谁恶意搀扶放暗箭带路，巨乳当妖妇，谢谢你让我的感动，别当我是傻瓜傻瓜傻瓜。哇，就是好骄傲，全当脆弱的玩笑，走吧走吧，别随便歌颂。哇，拉开了双肩，瞄准沸腾的时间，走吧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有着高人气音乐，有着高能量的华晨宇，这首电视剧《斗破苍穹》的主题曲《寒鸦少年》，之前呢最高是达到过冠军的位置。本周榜铃呢不仅积累到了第九周，而且成绩呢也有着三个榜位的反弹，也是到目前为止啊、本周榜单当中第一首成绩上升的歌曲。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一直保持着第六名的成绩，这又是一个在音乐上有着想法和实力的唱作人汪苏泷。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是叫做《全世界陪我失眠》，本周依然是保持在第六。 也许是看过了太多关于分离的拥抱，也许是写过了太多伤春悲秋的曲调，我每天都不太爱笑，也没什么烦恼，只是做什么都感觉有点急躁。最近看到了你和他新的合照，不同不痒的情绪好像也没有多难熬，也尝试要把日子过好，却越调整就越糟糕，麻木的像一场好不了的感冒。飞船绕着地球一圈一圈，全世界陪我失眠，